词语，选课， 选课， 选修课， 选修课， 讲座， 讲座， 另外， 另外， 概况， 概况， 正式， 正式， 出版， 出版， 试用， 试用， 翻， 翻， 试听， 试听， 顺便， 顺便， 记性， 记性， 除了， 除了， 必修课， 必修课， 赞成， 赞成， 吃力， 吃力， 急于求成， 急于求成， 一下子， 一下子， 达到， 达到， 目的， 目的， 胖子， 胖子。